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说相识无缘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 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是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合作是做节目的主持，是电台 DJ 出身的余娇明和黄海芹合作过的这首作品《流离所爱》。早晨五点十二分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好热啊，这两天都好，哇，一出街真的汗流浃背，大汗搭细汗，在正正这个热即系烈日当空之下去行嘅时候咧，又真系好辛苦啊！虽然话啊要晒多啲太阳，有维他命 D， 但系又要适可而止。太耐嘅时候咧，晒得太多咧，你皮肤又会痛赤啊咁样样。又要搽下防晒等等，要好多预防功夫都要做嘅。吸取得嚟得嗰样又令到第啲唔好就唔好啦。咁所以咧，想吸多啲系维他命 D 的时候呢，也都要做好这个预防的功夫呢，就会比较好。今天呢天气方面呢，有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的，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喺而家嘅温度咧就系29度嘅，相对湿度咧就系79%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发咗噶啦。另一男一女的合作， 从来未去用心我。 王菲， 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 王奕，迟到的爱， 前尘迟到的温 即将分开，却是当最暖。友情完了，乱了打算。 心为何充满障碍？这次到底一点爱，却留在脑海。再走开，这段情永未变改。 心为何跟你热爱？这爱已永远存在。当明晨你就如今日的可爱，但今天将。 这两个的合作，当时同一间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就有机会一起合作。而那时阿飞呢都未有那么红的时候。王菲和王奕两个合作过的一首作品，刚刚来听的叫做《迟到的爱》。今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与你偶然遇见，星空的那一边爆发过深爱一段，痴心痴心的我仍然沉迷地追，梦你每夜每天。再次偶然遇见，清吧的那一段，你已有他作身伴。爱爱遥遥望你，泪眼中是你笑面。怎么全是多空片？感觉在脑海内重新再现。 明日已无望，心中自由，长夜里曾梦醉的往事，你似偶然望见清花的这一段，我要强忍眼中泪，嘴边一丝苦笑，抬头含情望你，让你此后作纪念。 我冇记错，就以前喺嘉利台商台嘅时候咧，就同阿冯伟同一齐合作嘅时候咧，就有啲嘅广播剧嘅播出啊。咁啊 ，Call Me 嘅呢首就来自一套广播剧，而佢又唱翻主题歌曲，作曲嘅咧又系冯伟棠啊，作词嘅系刘宏峰啊，唔记得咗系咪当时应该系都系一位编剧嘅人物，佢就用另一个嘅名去写咗呢首歌词，两个偶然。生命中很多的结识都是由偶然的开始，但是偶然是不是又是一个缘分呢？解释不到就是这样讲了。想你想得好固执， 就好似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等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想 许不会失去你。 一个你记挂的人是不在你身边的时候那种思念，一个很孤单的感觉，想你想得很孤寂，来自台湾，不过是一位香港人的台正宵。早晨再大概三分钟到的时间到清晨五点半钟，现时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别了 Jolene， 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同本地个案相关。患者是一名四个月大的男婴，属于首宗社区发现变种病毒的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 对于一名四岁的小童日前确诊感染源头不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担心，会做多几层的追踪工作。国泰航空表示，国泰航空饮食服务上星期四收到提供竹篙湾隔离营餐饮服务的邀请，并且已经递交报价资料。国泰表示，一向非常重视食物安全和质素。竹篙湾检疫中心早前由丹尼食品有限公司负责膳食，今个月初有检疫人士用膳之后辐射，卫生防护中心需要安排另一间本地承办商提供膳食，并且安排杯面给检疫的人士。食环署其后巡查丹尼食品有限公司的时候，发现食物室不洁和保存食物的温度不当，已经向负责人分别展开检控程序和发出口头警告。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从台湾抵港人士的检疫和检测要求，所有登机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台湾的本港居民需要持有阴性检测证明，其中未完成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21日，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来自台湾的非本港居民将不会获准入境。当局表示，措施由今日凌晨零时起实施，台湾抵港未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强制检疫21日期间要接受4次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强制检疫14日期间接受3次检测，其后7日自行监察，同埋在抵港第16日和第19日接受强制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和管理，亦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表示，过往有工会从事政治甚至是违反国安法的活动，相信将真正的工会和挂羊头卖狗肉的工会区分之后，有助工会发展，包括争取更多权利，例如日后将工会纳入有权查察的范围。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耀形容，新安排是打压公民社会的其中一步，但是工会会继续发声，坚守价值。他认为，如果工会因为惧怕而噤声，届时即使未被取缔，亦会失去灵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局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四点钟我要走啦！ 等等啊，姑娘，点解你要咁快走啊？ 我唔可以同你解释，我够钟啦！ 你跌咗嘢啊！你跌咗收音机，我知啦，佢一定系赶住翻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由陈永红、叶蕴仪主持嘅《有你同行》啦。竟然有咁好嘅女仔，我一定会揾到你噶！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大黄蜂，坚持住啦！ 此大黄蜂，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只蜜蜂都决定地球嘅命运。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胡夫男神 Jimmy 誓要在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哋嘅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又过咗呢个星期六日，有啲朋友可能系休息，唔需要翻工嘅时候，又可以尽情休息嘅时候休息。翻工嘅时候翻工，系适时适后做你当时要做嘅嘢咧，先至系真正系去活你嘅人生，去享受你嘅人生啊！咁啊，今日翻工啦，翻学啦，咁啊，大家亦都系要喺翻呢一个嘅情绪嗰度吓。翻工嘅时候做好你个工作啦，翻学诶，朋友们啦，小朋友们啦吓，即系读学生们咧，都要专心地去上课。过往嘅日子咧，都系一个新常态式嘅一个学习。咁人生喺当你系回望翻日后啊，即系行咗你一段路嘅时候，回望翻嘅时候咧，啊，即系过咗啲好多不一样嘅人生。人生好多嘢唔系一成不变，好多嘢随时在变。星期一嘅清晨5点38分啊，刘美君。是啦，又喐动下你嘅身体。 系啦，呢一首歌咧都令到你系好雀跃啊，仲啊轻松、开心嘅一种心情啊，来自咧就系刘美君嘅一首叫做《一见钟情》。早晨，早晨，你听紧嘅五月十七号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一路会到六点半钟嘅。今天都系好热啊，已经出咗酷热嘅天气警告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啊。我哋又再嚟继续系轻松啊，咪当我老衬。 坐下数轻车人，我觉杀认真近，你禁忌咩？不要紧，最怕你出老千，想问我笨。咪当我老衬，佢有铺头计人，吓到我周身震。放火冚我最猛，索性扫晒冷，底牌要问。咪当我老衬，我自信最有赌品，够晒斯文，撞正啊斗气冤。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 来自阿 Sam 的偶像，改自猫王一个中文版本的歌，咪当我老衬。每日做运动起码30分钟，听这些歌一路跳可能会气力是消耗很多，慢慢来。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拾，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都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 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快过咧，一路慢慢谂翻起啊，有啲呢咧都系啲前人啊，系守喺呢个时代嘅尖端。好耐之前都有啲好前卫嘅歌，佢就系罗文。 恨透了故事和浪费心事，日夜牵挂他。想他问再会的话，和白雪肌肤，我便如疯子。问身女如风去，是身外转伴侣，但当天曾给我火热游躯。我恨那美丽纹身的人，那美丽纹身的人，天地丽丽显的粉。 哇！呢啲嘢当时走喺呢个乐坛嘅尖端啊，好前咁啊！佢好前卫嘅思维，包括喺个舞台上嗰个表演啊，一啲歌曲嘅一个编排啊，舞蹈嘅编排等等。罗文·罗记嘅《纹身的猎人》。其实听翻呢啲嘅歌曲咧，就谂起呢一啲前卫嘅艺人嘅舞台嗰个风姿，佢哋嗰种认真嘅态度、不欺场，令人佩服啊！ 信服不倒的黑夜敲门，信心再换着狂野改换，擒住你，然后使身心崩溃。留一照追捧，再求证越冷之夜，或逃走而烫深夜，定见他穿着黑袍，是客校最狂危险夜。血肉和我以目里激射，梦和醉完全跟他编写，你将不懂抗拒。靠的那含笑者，然后他会建议你同寻欢，把心屋交予他去把门。谁料过了这关的他，却又念旧要有新欢。进步不懂的黑夜敲门，信心再满着狂野改门，擒住你。一串追捧，报恶了，为了贪玩，或全是为了解闷，或已经不再信任。世间有一个纯真伴，伴男伴，像外套更换，定完要无同青春之伴，那黑色短暂。等你撕碎和血管，然后他会建议你同寻欢，把心屋交予他去把玩。谁料过了这晚的他，却又念旧要有新伴。信服不倒的黑夜貌昧，信心再满着狂野改换，擒住你，然后使身心。遗留一串追捧，信服不倒的黑夜炮门，信心再满着狂野改换，擒住你，然后使身心崩溃，残骸撕掉追捧。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三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哇，有好多嘢玩、哦，睇下先。 欢迎你嚟玩极速十五秒。 参加者要在十五秒内讲出同题目有关的答案，答得最多的就胜出。你的反应够不够快啊？ 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玩游戏赢奖品，仲等咩啊？打嚟1872312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环保 KOL 大便妹要挑战你， 挑战主持人，你哋做每一次攞埋嘅行动，你都去记录你究竟系攞埋咗啲乜嘢嘢啦，然后你去谂下，其实你攞埋呢个行动，你系悭咗啲乜嘢嘢，喺你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同大家分享。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六点零九分啊！这个清晨是五月十七号的清晨，农历的日子是四月初六星期一。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会到六点半嘅。六点至到六点半期间咧，会主打一啲嘅健康嘅资讯啊。星期一咧就会系开阔你嘅思维，中西合璧嘅一个思维，一啲文史节啊。咁我哋身心嘅健康咧都有思维嘅健康噶嘛。咁所以星期一嘅特色会系咁噶。礼拜二有崔博士啦，礼拜三就有雷博士，而礼拜四咧就有林思维嘅。咁一阵间钟志光又会同你讲啲咩咧？咁啊，转头你听听就知道啦。现时同你讲讲今日天气情况先啊，仍然系好酷热嘅呢一日啊。寻日出街都已经系大汗揼细汗嗬。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是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17日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又系我老友啦，亦都系大家熟悉嘅声音嗬，就系、是、啊，钟仔钟志光啦。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今日咧，你又同我哋讲咧，就话系预告系讲唐诗系嘛？ 系啊，嗱，想同大家讲咧，系唐诗一路俾我哋嘅印象咧，就佢系几飘逸下嘅。 嗯。 咁啊，形容一啲佢哋好华丽嘅词藻啦。在宋詩表現另一方面呢就很有哲理的、 嗯、 所以一般人呢叫做宋詩呢就是一些哲理詩啦、嗯、而講到你說同樣寫一些景呢真的唐宋詩是很有分別的、哦 嗯 啊、譬如李白呢他形容、啊、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就疑是銀河落九天、啊、哇你想象下那個圖畫呢哇幾咁灰宏啊嘿好犀利㗎咁從呢個景嘅角度呢去描述嘅。咁但係從一個景嚟講呢你睇睇蘇東坡呢就話橫看成嶺側成峰、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個、啊、入路係唔同㗎喎。咁當講呢個廬山呢都有唔同嘅講法㗎喎。咁你可以從呢兩首作品呢好明顯係睇到唐詩同宋詩呢、 嗯、 似乎真係唔同嘅意境嘅。咁、啊、當然宋詩都有一啲係近唐詩嘅寫法，咁呢個唔絕對嘅，即係都有。不過我哋講主流咧、 嗯， 似乎宋詩咧就比較多一啲嘅哲理嘅嘢嘅。 咁、哎、如果你想係多啲人生嘅哲理、人生經驗豐富啲嘅，咪睇宋嘅咯，係咪？ 冇錯啦。咁唐詩咧，一般咧覺得會少啲嘅。咁、 嗯、 但係我講少啲啫，唔代表冇嘅。其實好多你講緊宋嘅哲理詩咧，其實個基礎咧都喺唐朝咧係打下咗嘅、 嗯。 就譬如白居易咧，就有佢一組詩組啊，叫做放言啊。放咧即係放開個放啦嚇，言即係説話咧，好夠膽去講、 嗯， 放言嚇，唔怕乜都唔怕去講。咁呢個咧就係可以講得話係其中比較有名嘅哲理詩啊。其實白居易咧呢一組嘅放言詩咧，呢五首咧就係喺佢貶責去到做江州司馬嘅途中咧係所寫嘅。咁、 嗯、 其實點樣觸發佢寫呢五首詩咧？其實就係佢嘅好朋友元稹啊。咁當時咧就係貶責江陵嘅時候咧，亦都係有五首類似放言詩嘅詩係寄贈俾呢個白居易。 嗯， 白居易咧就和佢嘅。咁你知元白相稱咧，佢兩個好老友噶嘛。咁、 嗯、 好多時候咧，大家都唱和啊。咁呢個好好嘅現象嚟嘅。咁近年嚟咧。香港就冇啦，少啦。我睇過咧，50年代、60年代咧 都有 嚇，有，即係文化界咧有呢啲活動嘅，佢、嗯、哋叫做有啲好似叫唱詩鐘啊，即係詩者啊，即係一首詩嘅詩啦嚇，鐘係一個鐘嘅鐘咧，係咩咧？即係佢哋有啲詩作，大家出嚟觀摩一下啦，咁、 嗯、 有啲對聯啦，咁有時猜下燈謎啦，咁呢啲文化活動。 咁啊，新一代嗰啲已經識少咗啦嘛，學少咗嘅，更加唔會識得係有啲咁樣嘅盛會啦， 係咪？係啊，係啊，其實就好可惜嘅，即係呢啲文人之間咧，大家互相觀摩啊，個增長、增進、進步， 嗯、 就喺呢一度慢慢慢慢建立啦。咁如果你有時真係嚇獨學無友嘅情況之下咧。個進步真係會好慢嘅， 係啊， 咁 無敵是最寂寞嗰種心態係咪 啊？係啊， 即係冇人同你一齊唱和， 係啊，即係始終嗰個進步係慢咯，我總覺得，咁但係無可奈何啦，因為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緊呢啲古詩詞咧，現代人接觸相對少啲啦，咁即係好有限度，你遇到咁啱有人會中意，咁但係多數都。接觸不到啊！我只可以講係好可惜啦，即係佢哋冇機會接觸。 咁所以而家喺呢度咧，有你喺度都提翻下，大家可以係會唔會提起咗一啲興趣 去一路去抄去揾咯嚇。 係啊，我自己學好多嘢噶，正正因為做呢個節目咧，係即係個層面就闊好多嘅。有啲你以往可能你未接觸過材料，咁都係啊睇依幾有趣。咁當你發覺一個材料好有趣咧，你就會再去揾其他嘅材料咧，係越揾越深嘅時候咧，嗰、那個趣味就咁樣形成咗咯。 當中你自己又可以學到嘢啦嚇。 係啊， 嗱咁啊，方言五首咧，你係咪講曬俾我哋聽啊？ 唔會講一首，大家可能有其中幾句大家比較熟嘅。 好， 其實呢個放言詩咧就都可以講得話咧，係白居易根據佢自己嘅人生閲歷咧，喺社會上面佢所見所聞，想同大家分享啦。因為其實喺白居易嚟講咧，佢嗰個政治生涯咧都唔係話好順暢嘅，咁佢一度咧都被貶責啦。咁不過後期咧，佢都知道講嘅嘢太多咧並不妙嘅嚇，咁所以佢後期咧就轉向信佛啦嚇，慢慢意志係擺喺另外一方面啦。咁當然早期咧，佢有好多關於社會時事嘅詩歌嘅。咁後期咧都少啦，即係諗得通咗啦。無謂啦，係嘛？唉，講咁多做乜啦？ 咁而家呢個放言咧，係佢係咩階段嘅時候啊？係咪？ 佢係貶責喺呢個江州司馬嘅時間嘅。咁當時仲係感言嘅時代。 係，所以就放言 嘅。係啦。嗱，咁我哋又睇睇佢呢個放言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佢第三首。 好。 咁第三首咧，特別係後邊嗰兩句咧，係比較多人熟悉嘅。 咁啊，先聽你讀曬先。 係啦，嗱，放言五首其三，贈君一發缺胡兒，不用轉歸與竹絲。私欲要消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漏言日，惶惶谦恭未散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都有啲唏嘘咁样吓。 系啊，嗱，咁呢首诗咧就系好简单嘅啫。咁佢但系讲咗好深嘅道理系咩咧？咁我哋一路睇落去咧，大家知噶啦。 好啊。 开始第一句咧，佢话赠君一发缺胡儿啊，君啫，应该就系讲紧佢老友记阿元稹啦吓，俾一个方法你啊吓，即系唔使咁疑惑噶，好多嘢啊，我有一个好方法啊。嗰、那个方法系咩咧？佢未讲住话吓。咁佢话咧。不用轉歸與竹絲啊，歸咧就係人哋占卜啊嘛，占卜嘅時候咧咪用歸啦嚇，轉開歸學啊，睇啲文理啊。師者也咧，師係一種植物嚟嘅，咁啊個徑部咧通常咧會點著佢咧，都係求神問卜嘅其中一個途徑嚟噶嚇。咁而佢接住咧頭兩句就話嗱，我有個方法俾你，你好多疑惑好多嘢嚇，咁啊其實咧就我方法咧係好好用嘅，你又唔使求神問卜噶啦嚇，咁啊最簡單啦嚇呢兩句，咁啊跟住咧。佢講咧就私欲要消三日滿啊，咁而佢哋當然咧就以往咧就話你試一嚿肉嘅真偽咧，可能要將佢燒啦，啊睇睇三日之後咧嗰個效果係點啦。咁啊辯才須待七年期啊，咁啊如果咧你講緊係卧虎吉凶啊，睇好多嘢咧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你先至可以睇得到嘅。咁即係意思就話咧，嗱我有個方法咧嚇，好快知嘅啫，知咩咧睇咩咧，佢跟住講啦。舉咗兩個人物，周公恐懼流言日，惶惶謙恭未散時啊！啊，呢個咧就好好嘅對比啊！咁而最重要咧就係話，白居易舉出咗周公同惶惶兩個故事。咁呢兩個係咩故事咧？咁其實咧講緊周公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佢就係輔助呢個周成王嘅。咁但係當佢輔助周成王嘅時候咧，就引起周成王身邊咧係好多人嘅不滿，咁啊覺得咧佢係咪想散位咧？係咪想謀位咧？咁而咁情況之下咧，就係一路唱佢啊，咁啊引起好多嘅流言嘅。咁所以咧，嗱周公恐懼流言日啊。咁點解講恐懼咧？因為周公知道，咦，哇呢啲嘢俾人唱下唱下，分分鐘係當真嘅喎。 係啊。 咁事實周公係咪真係想散位咧？唔係啊嘛。佢其實真係一心一意係去輔助呢個成王嚇，做好多嘢咧，其實都係為國家噶嘛，係咪？咁但係咧，佢知道恐懼咧，即係話佢知道呢啲流言蜚語對佢會有影響嘅。咁嗱呢個咧第一步啊，好啦，咁啊第二咯，講嗰度惶惶謙恭就未散時啦。咁啊惶惶你知咧，即係惶惶咧，其實佢個身份咧，其實喺漢室咧本來就好卑微嘅。咁其實咧佢就係外戚嚟嘅。咁主要咧就係漢成帝咧母親嗰邊嘅家族嘅人嚟嘅。咁不過咧，阿王莽咧有個特質，因為佢爸爸咧比較早死啊，所以咧佢係做事咧好謹小慎微，又冇一啲驕橫奢侈嘅習性嘅，係踏實嘅人。 由此咧，佢細個咧就已經有好好嘅聲譽啦，即係喺呢班外戚嚟講咧，有好好嘅聲譽。咁兼且咧，佢真係咧做咗好多好事。 嗯， 某個程度之後咧，你可以話佢啊，真係當時未去到散漢嘅時候咧，真係一個好人啦。咁個個都係咁睇。我記得咧，講到王莽咧，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岑年英老師咧就教過我嘅。佢講咩咧？佢話王莽咧，你而家見到佢散漢啦。 嗯， 但係係咪佢一出世就想散漢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可能做人做事，可能都是一步一步越行越近的時候咧，佢初初可能冇散漢之心嘅， 咁、 但係去到最後咧，有咁多人跟住你揾食啦， 可能迫於無奈嚇， 不能不散喎、咁樣。咁當然呢個有佢個道理啦，咁、但係呢度咧，白居易所講咧，想提出佢係比較放大咗咧，就喺佢謙恭係未散時，即係佢未散為咧係好謙恭嘅、哇！做好多嘢，咁啊導致咧人人都覺得。哇！呢、這個真係好人啊，差唔多真係哇！呢、這個都係我哋做皇帝最好噶啦，都係捧佢上去啦。咁結果咧，佢就散咗汗啦嚇。咁、最關鍵咧就係最尾兩句啦，亦都係好淺白嚇，好、易解嘅。向使當初身便死啊，一生真偽復誰知咧？即係話咧，如果當周公同埋王莽係比較早離開呢個世界，咁佢結果。就睇唔到係乜嘢啦，人人睇唔到啦。咁、當然啦，日後人哋睇到原來周公呢啲留言咧係攻擊佢嘅啫，完全唔係咁樣嘅。佢真係咧係輔助成王嘅。咁呢個係後期人哋睇到嘛。 咁需要時間先可以睇得到咯，係咪？ 係啊，咁到王莽啦啊。咁如果王莽咧喺佢做咁多好事嘅時候啊，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人人都會覺得咧佢係一個好人啦，就睇唔到佢散漢呢一幕啦。其實個重點咧。呃錢你一注夾中講中晒啦就係、我哋要放長雙眼睇囉。 日久知人心嘛。 係呀就係、用呢個時間去睇囉。咁、所以其實阿白居易俾日元稹呢個方法就係你用時間睇啦。而家係咁樣啫。咁就真係㗎喎。我哋喺人世間呢好多情況之下呢某一個片段呢俾咗個假象你㗎喎。如果長時間睇呢咦可能唔同㗎喎。即係等於佢呢個首詩呢最精彩呢就係舉兩個對舉人物。一個咧就係忠嘅，咁但係咧佢做嘅嘢或者係俾人誹謗佢啊啊唱佢啊，令到佢好似變咗奸嘅。咁好彩，佢長命喎， 嚇 佢長命咧，所以令到咧佢係最終清白之身咧就得以確認。咁另一個咧就係一路啊好好人嘅，贈乜贈物啦，啊對窮人好似好好啊，對人好謙虛嘅，啊好謙恭嘅，一旦。狐狸嘅尾巴顯露出嚟，哦，原來咧佢係想謀朝篡位。 咁呢個亦都又係需要時間，你慢慢從旁而觀察之啊。 教曉我哋一樣嘢，你睇到嘅嘢咧，當然我哋可以話，喂，你睇到嘅咧，都一定係真㗎啦，係咪先？ 眼看未為真，有時係咪啊？ 咁但係原來係咁樣，咁即係話咧，唔好咁快作判斷。 嗯。 啊、我哋要睇一睇先，停一停，睇一睇，想一想。咁啊，特別喺呢個咁紛亂嘅時代，好多人提出。好唔同嘅理據，或者係好多嘅論說係咁，係咁，係咁，係好多噶。特別而家呢個世代，喂，資訊爆棚啊！ 冇錯， 你打開個手機已經好多唔同嘅資訊咧。 所以你咪要 fact check 啦，成日都話嚇。 係咯，第一就 fact check 啦，第二根本咧有啲你 check 唔到噶，咁你只可以咧就睇下呢件事重唔重要。如果唔重要嘅，咁你咪哦半信半疑又好，不信不疑又好，對你都冇影響嘅。咁呢啲係冇所謂啦。 所以其實咧，就好多嘢咧，都係唔好第一時間就批判咗先。 係啊，但係如果有啲係重要嘅咧，你一定要尋根究底，係嘛？究竟係唔係咁樣咧？因為而家啲人講嘢好容易嘅，同埋唔需要係引出處啊。咁呢個咧，當然你可以話：喂，唔係啊嘛，我喺網絡寫篇文章都要咁多注釋、又 call 啊呢、這個邊個講嗰個邊個講咁嗱，我咪話啦，普通嘅消閒嘅 就冇所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真係，去認真嘅嘢，同埋係想大家係關注一啲，同埋係認證到呢件事係真嘅咧，係、俾多啲資料，我覺得係更好。 咁所以咧，咪亦都有一句説話：謠言止於智者啊嘛。 係啊，係啦、 你有智慧嘅咧，就唔會突然之間第一時間就信咗人哋所講嘢嚇。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呢首詩咧嘅好處咧，就係話提醒我哋咯。 嗯。 啊，即係任何嘢咧，真係。放長雙眼睇啦，今日真係係咁講啫，聽日係咪咁咧？可能真係聽日先知嘅噃。 係啦，咁啊記住啦，《方言五首其三》。 最尾嗰句你都話係最珍貴， 啊、 一生真藝復誰知？ 係 啊，真同假真係要時間去考證啦。 嗯，好嘅，咁啊講咗唐詩啦，咁下個禮拜會唔會就係講翻宋咧？ 好啊，嚇講一首呢個好有名嘅黃庭堅，睇下佢嗰個寫作手法同寫作技巧添啊。 嚇，係咪真係？哲理為多咧嚇， 佢係有啲特殊嘅方法嘅嚇，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講佢寫詩嘅方法啦。 好，下個星期一見啦嚇，拜拜。 拜拜。 关谷英的《忆泉影月》啊，

同埋喺指定酒店隔離21日，完成接種疫苗嘅就隔離14日。有專家認為咁嘅安排係自相矛盾，一陣聽下專家點解咁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就話咧，香港國安法啊嘅條文係提及嘅社會團體涵蓋職工會，不排除咧會係取消違反職工會條例嘅工會登記。有工會就認為係打壓，咁亦都有工會咧同意加強規管。一陣探討。 目前治療癌症的方法除了做切割手術、電療和化療之外，本港在5年前引入免疫治療，透過靜脈注射藥物協助免疫系統。